攻读《编年记下》第五章。撒罗满为上主的殿所做的一切工作完成了以后，遂将他父亲达卫所奉献的礼品、金银和所有的器具运上来，存放在天主殿宇的府库里。那时，撒罗满召集以色列的长老、各支派的首领和以色列子民各家族长到耶路撒冷，将上主的约柜从达卫城及西庸运上来。以色列人于是在七月的节日都聚集到君王那里。以色列所有的长老一来到，利未人便抬起约柜，将约柜和会幕以及会幕内所有的圣器都抬上来，抬运的都是司祭和利未人。撒罗满王和聚集在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，在约柜前宰杀了牛羊，多得无法计算，不可胜数。司祭们将上主的约柜抬到殿的内部，即至圣所内，放在格鲁宾的翅膀下，那早已预备的地方。格鲁宾伸开翅膀，遮在约柜的所在之上，所以格鲁宾在上面正遮着约柜和抬柜的杠杆。这杠杆很长，杠头从内殿前的圣所里可以看见，在殿外却看不见，直到今天还在那里。约柜内除了两块石板，没有别的东西。这是以色列子民出埃及后，上主与他们立约时，梅瑟在何勒布山放在里面的。当司祭从圣所出来时，因为所有在场的司祭都自洁过，被分班次，全体歌唱的利未人阿萨夫、赫曼、耶杜通和他们的儿子以及他们同族的弟兄，一律穿着细麻衣服站在祭坛的东面，击钹、鼓瑟、弹琴。同他们在一起的尚有120位司祭吹号筒，吹号筒的和歌唱的人都同声同调赞美上主。当他们配合号筒、挠钹和各种乐器高声赞美上主，说：因为他是圣善的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时，云彩充满了圣殿即上主的殿，致使司祭由于云彩不能继续奉旨，因为上主的光荣充满了天主的殿。